好，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强角生患者，我哋就星期二得到嘅，喺度咧作个呼吁先。如果大家咧未系subscribe 我哋星期二得到嘅朋友咧，而家可以尽快 subscribe 啦。咁我哋咧就系会系我哋强角生患者呢个环节咧，就会喺逢星期四系同大家见面啦。 系。 咁啊，喺我哋呢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咧，系会比较早一日咧，系会推出嘅，咁跟住喺其他嘅頻道，譬如迷迷啊、香港電台啊、香港網台啊，咁嗰啲當然都會係有 subscribe 有得播放啦，咁大家都可以 subscribe 埋佢哋嘅。好，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到呢、這、一個大陸嘅唔同地方飲酒文化， 係飲得傾得都好開心啊！ 仲有咩服要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咧？ 有一樣嘢咧，都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嘅。咁咧，依個就真係好容易中伏，因為咧香港係絕對冇依個文化嘅，就係、是。碰杯啊， 系碰杯咧，其实有两点咧要提一提大家嘅。 系 咁啊，譬如香港咧，我小弟都中意饮酒啊，但系香港咧主要饮啤酒啊、威士忌多啦，好少话攞支茅台出嚟同人同啲 friend 一齐饮嘅。咁咧饮酒咧，切记就系譬如当我杯系有酒嘅，你杯都系有酒，哪怕系啤酒、红酒啊咩酒啦。咁啊，譬如我同你倾得兴起啊，哎呀好饮杯饮杯。当我同你碰一碰杯嘅时候咧，虽然冇话明文规矩或者喺国内好话要饮晒嘅，啤酒同通常都飲曬㗎啦，而家碰杯啤酒就正常飲曬嘅。但係香港嘅朋友咧，可能出差過來咧，小心啲，就唔好話一碰完杯一啖都唔飲，就原地放翻只杯。 哦， 香港有啲朋友真係會嘅，啊碰完之後又飲 都微微嘅， 係啦，有啲真係唔會嘅。我識一啲嘅，包括我同佢識嘅一個共同一個人啦，好中意飲啤酒嘅人啦，就碰完之後擺翻低只杯嘅。我心尾都話佢，好彩你喺香港啫，你喺國內就千祈唔好咁樣啦。就起碼你點都有一啖， 微一微都得嘅。 微一微都可以嘅。如果即係除非頭先所講嘅河南啊或者啲地方，即係如果微一微都可以嘅。 即係除非俾人進一步追擊你啦，咁冇辦法。 另外第二咧，如果即係出差，大家唔係一啲好大領導啊，代表香港市市長689咁樣出行嗰啲咧，咁啊一般嘅小領導或者好似小弟咁，唔係領導都說不上啦。咁咧，通常我哋敬酒咧，就嗰個有個先後次序嘅。咁永遠都一定係敬嗰個當地招呼你嗰、那個，譬如去到一間快速消費品公司，咁啊佢一個物流公司嚟嘅，咁一個老闆，你一定敬酒係先敬個老闆，你唔會無端端敬咗一個散仔先嘅。 哦，即係由大開始敬啦。 係啦，先敬個老闆，因為敬酒文化其實雖然我唔認同，但係我都覺得係一個可以接受嘅，因為你一座大家一個陌生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总会有冷场的。总会想到不懂你冷场拿份报纸出来看咩不可能的嘛。你就会啊可能啊陈总啊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咁呢又可以大家即个气氛。会好啲融合啲啦。 是 啦大陆俗语就是勇昌呢啲人啦。咁融合。咁敬一敬。记住敬酒嘅时候呢当系白酒杯又好啤酒杯又好红酒杯又好。永远呢如果你自低少少身份呢将你嘅酒杯稍微俾對方個酒杯放低少少，亦都唔係話低到用你個酒杯面去坑人哋個酒杯底，係只不過稍微個低少少，咁人哋就會覺得好舒服啦、啊，就會覺得啊依、這個啊小陳識做咁、啊、樣，即係即係會覺得你係一個 OK 咯，即係知道佢哋文化咯。 我再具體少少講咧，即係可能有時啲聽眾咧未必想象到啊，係會點樣即係總之咧，你嗰個酒杯頂嗰、那個水平線啊，所謂。嗰条水平线咧，就一定要低过人哋个酒杯顶嘅水平线，系啦，就咁简单啫。 哦，因为如果系平起平坐，平时坑杯就平起，大家冇 即 系 冇唔会计，唔会计较啊，唔会 平起平坐就系唔够尊重人哋啦。 系啦，或者你专登攞高只杯去同人哋个低只杯嚟低少少嚟坑咧，即系大家碰杯咧，佢就会即系呢啲 你大啲啦，咁样 系呢啲系细节。不过咧，国内有部分人咧会好着重呢啲咁嘅细。 呢个细节系净系我系同当地。所謂領導，即係當地最大嗰個係要咁做，一定係我同當地，譬如當地人哋有個單位有十個人出嚟陪你飲嘅，我對每一個人都要咁做㗎。 如果嗰個人你同佢有業務上面嘅來往，你尊重佢，亦都希望日後會係順暢啲嘅，咁我會建議咁樣做。但係譬如假設嗰個人係調翻轉，佢有求於你咧，咁啊作為一個國內嘅一個 生還者啦， 生還者啦，咁啊你始終要擺少少姿態 嘅。哦，就應該要高啲添。 即係佢有求於你啊嘛，咁你一定要專登即係唔係話要專登高少少，即係唔係話一人要問走落攞 梯嚟？ 係啦，咁但係咧，佢人哋專登低少少咧，你唔需要話刻意去放翻低只杯。但係如果你同一啲大領導飲 飲酒咧，佢有時對方會專登刻意誒同、你碰杯嘅時候，專登放低少少。你永遠記住誒、杯一杯一，你跟住就將你隻杯再放得俾佢。 跟住佢又再低啲， 咁通常佢就唔會噶啦。 捐落個地台底。 好多時咧，我哋會同啲同輩咧飲酒咧，就係、好似頭先 MJ 你講嘅情況啦。大家俾我鬥低啦， 發力，你係 呢啲情況， 趴咗喺地下度嚟啊！離坑啦，離坑。 唔會噶啦，兩三次啦。但係呢啲亦都係要注意或者避忌嘅地方。 嗱，阿 Win 講咗咁耐飲酒啦，即係講咗河南嘅酒文化啦，同埋可能一啲即係基本禮儀啦。我諗好多聽眾都想知咧，就係、喂，我真系觉得唔舒服，饮唔到。但系咧，我又夹硬俾人逼我饮，我有咩方法可以避一避咧？咁样样，即系或者即系舒缓到啊，所谓。 只可以讲啦，睇下你系呢个第几期训练班出嚟啦。如果真饮唔到，真系你个病样已经出咗嚟啦，即系好勉强出嚟应酬啦，或者系真系你声都出唔到啦。咁而家开始文明少少嘅，真系唔会话点样怼你嘅、但系可能或者你一定要带一个可以饮到嘅。哪怕是你在卡拉 OK 请回来又好或者在街上找回来都好。 是 啊，这些叫做代 有没有的，是有没有那个即是那些代的带到喝的文化。 有可以的。可以代喝的。那通常呢有些讲法就代喝喝相陪。即是譬如我代阿白琪喝啦。那但正常都不会的啦。大家都是讨个开心的嘛，讨个气氛的嘛。即是怼到你入医院呢现在就很少的。但呢始终如果你作为一方的代表你一滴都唔饮咧，剩翻嗰啲全场都系人哋粤方嘅代表，佢哋自己都自身残杀咧，咁、个气氛都唔好。咁、所以咧，你一定可能打一个两个，可能业务代表啊、业务员啊饮得嘅，咁啊帮手顶下酒，大家一齐。主要其实所谓饮酒，无非都系贪图个气氛，大家倾啊上嚟系 融合啲嘅，系啊。 但系因为咧就我阿小弟咧就又衰格啲嘅，冇阿 Win 咧咁豪气万丈嘅。咁、咧我有时咧。即系喺国外饮酒咧。即系当然唔会一开始就咁啦，有时候可能饮到中间，都知道自己有少少不胜酒力啦，冇所谓。咁咧都会有少少蛊惑，即系 tricky 少少蛊惑少少嘅方法。 系呕落毛巾度嗰啲衰嘢啊！ 就系、是、我唔系呕落条毛巾度，系掠落条毛巾度，系掠落条毛巾度。 呢个毛巾咧，可能好多香港嘅朋友未必知点解会有毛巾咧。 热毛巾啊嘛。 喺国内咧食饭咧，通常咧啊，记住一提大家，条毛巾咧同国内嘅餐桌文化咧。永远都是左手边嗰条先系你嘅，千祈唔好攞右手边嗰条啊。 啊 okay、 因为国内有很多碟啊、餐巾啊、餐具啊，咁有条毛巾摆隔篱嘅。咁、有啲而家可能系卫生条件啊，有咩手先搣开咗出嚟用啦、啊。有啲已经一早已经服务员帮佢摆到啦。永远左手边嗰系你嘅。 左手边我哋 系啦。咁等白琪讲嗰个咧，就系、好多人都试过嘅，但系我真系做唔出嘅。 我常常做噶， 系啊。即系你饮一啖完白酒嘅时候，就扮晒攞毛巾嚟抹嘴，就捋落条毛巾度啦。 系啦， 好多噶、哦。 嗱，其实小杯嗰啲就唔好多，一两嗰、那个叫做大概小酒杯大概系八钱，八钱系咩理论呢？一斤系十两， 神台杯啦都系 十两，一两就系十钱，系啦，咁啊嗰个大概几钱？ 系啦，大家都想象下条毛巾咧，都不会太细嘅，咁所以咧，你即系当然唔系叫你成杯呕掠晒落去咁样啦，即系可能阴啲，有少少咧，其实咧你抹嘴啊嘛，唔觉嘅。另外一个咧，嗱，因为我就冇阿 Win 咧，又飲酒咁犀利嘅。咁咧，另一樣嘢咧，我會做定嘅嘢咧，就係咧 食牛油。 飲酒之前咧、我就唔食，我唔想食藥，亦都唔想食牛油。咁咧就不停食啲飯同面打底。呢樣嘢係非常非常之有用。咁 胃 暖胃，所以咧，我有一个习惯咧，就系、咧，我明知依餐咧，咦，都应该腥风血雨嘅两家， 食定两个饭先。 咁大家即系未开动嘅时候啊，所谓我就会咧。耷低头猛咁食嘢啫，食饭啊，食面啊， 系喎， 人哋同你倾偈唔理啦， 又唔好意思同你饮酒，自己见你肚饿，系咪先？有冇办法？ 头先咧，阿 Win 咧讲过佢河南，即系我哋喺安阳嘅经历咧，即系 你用唔到咯，喺北区。 基本上咧，我嗰度系用过同一个策略，咁但系咧，我就好，我就好大胆咁咧，喺河南一个叫安阳嘅地方啊，各位听众可以 Google 下嘅。 邯郸 系啦。 单， 系咯，我就会不停，我不停食当地嘅鱼生，冰镇鱼生。我依家谂起都觉得自己有啲勇敢。 鱼生咩？嗰晚哇， 有冰镇鱼生， 好多年啦，真系唔记得啦。安然喺个地方啊，最近都唔系最近啊，我哋走咗之后，当年出完差之后冇几年啦，而家又话发掘咗曹操墓啊，咁啊，唔知系真系曹操定假曹操啦，有机会大家可以百度搜寻一下啦。 OK， 不过咧，头先所讲呢啲咁嘅招数咧，食饭食面咧喺北方咧系用唔到。 我有一招，唔知用唔用到。我咧就系咁样嘅，我系用热茶，系同你嗰招整落毛巾度差唔多似嘅，就有杯热茶啦。咁我饮一啖即系神台杯咁样嘅白酒啦，跟住饮唔到啊嘛。咁我咪懒系饮热茶，其实就将啲。将啲酒咧就推掠翻落啲热茶度咯， 咁但系杯热茶永远都咪越嚟越多咯， 咪仲有杯酒 换杯咯，系俾个喂冻咗杯热茶，攞个杯嚟， 咁呢个睇你嗰啲对手咯。 其实北方都有可能用到噶 ，Win， 咁即系我唔讲呢个 point 先啦。 北方会系咩咧？你睇个招咧，就系话食嘢咧，因为北方基本上系懒盘， 系 上嚟之前咧已经开饮噶啦， 系 你就好难会话喂你想食咩啫？食碟咩？ 同埋我未必。是之前的我会一路饮一路偷时间食嘢，因为好有用的，因为你有嘢浪套争好远， 同埋你有嘢食紧，你夹紧嘢或者食紧嘢嘅时候咧。对面真系想敬你饮酒咧，亦都唔会咁过分。你喺度食紧嘢都未落肚，会唔会？陈仲知你依边唔会啦。 同埋咧，头先阿 Win 咧都讲过一个演技嘅问题啦。如果各位听众自问咧，演技冇阿 Win 咁好咧，咁有一个有少少自残嘅方法嘅，咁就系咧入厕所抠少少喉， 抠喉系绝招嚟噶啦，抠少系啦，最好嘅绝招， 抠少少喉。咁第一就帮你排出部分多余嘅酒精啦。咁第二咧就系讲紧话咧，你抠完喉咧对眼咧正常系会红晒嘅，亦都好辛苦嘅。咁当你用翻同一个状态行入翻去嗰个食饭嘅地方嘅时候咧，你就话自己其实我啱啱呕完好辛苦。 跟住上次喺山东咧，直情你去厕所咧，有个包房，未必间间包房里面有厕所噶，个包房外边嘅 出呕声。 唔系喺个包房。行喺厕所段路咧，你基本上唔使问服务员噶啦，因为喺入包房喺厕所段路咧，沿途有啲呕吐物做一个嘅街呢一个色路，你跟住嗰啲呕吐物，你就会行到去厕所啊！ 死啦， 系啊！同埋各位听众咧，嗱 ，MJ 你都要当心啊，要留意一件事 嘅。好担心啊！而家 我哋内地好多地方嘅饮酒咧，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咁简单。好多时佢哋嘅精神啊，系前仆后继嘅精神，前仆后继，即系就算 呕完出嚟再继续咯， 即系系啦，就算佢自己。即系佢对你嗰个人啊，佢自己面临一个崩溃嘅边缘，即系佢自己已经，即系佢已经顶唔到喺厕所呕噶啦，佢顶唔到行到入厕所呕，佢直情喺 间个走廊嘅嘢， 喺呕走廊甚至餐桌隔篱口呕，佢已经好辛苦敬佢，即系濒死边缘，佢都继续喺度敬你， 就算剩翻最后一啖气，我都要同你敬到最后一兵一卒。 厕所咧，扣完后 reboot 咗部机之后咧，出翻嚟又可以如是继续噶。 系啊，咁所以咧嗱，相信依家就冇当年咁恐怖。 而家文明咗啦， 系啦，咁我唔知阿 Win 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听过啦，亦都系事实，有个内地嘅朋友啦，真系中酒精毒过身嘅。 哦，咁香港都间中有， 哦，总有嘅， 香港都间中有，即系饮酒大家就适量而 系啦，适量而止啦，即系要应酬，我觉得， 即系就算你系。对方几咁上宾都好，你系饮唔到就真系开心见成讲啦，唔通真系判条命咩？ 系啊，所以今日嘅酒文化啦，我哋讲咗咁多先。如果讲到饮酒文化咧，实在太大量，实在太多啦。 迟啲有。 不过如果除咗呢个嘅中国饮酒嘅气氛浓厚咧，其实喺欧美国家，其实都好多欧美地方好多国家都饮酒都好犀利。 系 德国啦，德国出名啦，直情 嗱法国红酒啦，德国啊啤。 啤酒啦，慕尼黑直情系啤酒之都啦，系啦。 咁其实会唔会话好多会系移民，因为话多啤酒叻唔叻，先至会系作为一个考虑移民嘅一个取向嚟咧？ 考虑移民取向通常就唔关啲酒事嘅，不过我都听讲啲德国同事讲，佢真系即系佢哋饮酒文化真系完全唔同啦，系啦，各处乡村各处例，德国真系饮水咁样噶嘛，佢哋系朝头早起身就饮啤酒噶啦。咁而家我哋我相信阿 Win 都勉强可以做到呢个程度嘅，即系总之就喺一我都。 對我一見到阿 Win 平時見到我呢、即係一上嚟我屋企又好 或者去邊度都好飲個啤酒先好似飲水咁樣其實你真係去德國㗎、 但德國啤酒度數好似同呢個國內又唔同國內啤酒可以提我插少少 啊國內啤酒呢係我哋大家飲個啤酒永遠都飲唔醉㗎、包括我哋譬如喺廣東省飲咩珠江啊嗰啲啤酒度數呢其實係唔係低啲嘅 同埋硬係啲味硬係淡啲 嘅淡啲嘅其實亦都係一個在營商模式嚟嘅佢唔想你咁快飲醉佢、就專登調低啲嗰個啤酒度數等你可以飲多啲 我哋而家台面呢即刻有罐啤酒咁香港嘅啤酒通常就 5% 嘅咁我記得喺廣西飲呢廣西飲 3% 到嘅飲極都唔醉嘅係好過癮嘅 佢冇 3% 添我估實際呀冇 3% 德国啤酒呢我印象中因为我都即係去浓少少嘅。咁同埋係我可能形容一种感觉咁係香少少。係啦因为我直情係嗰陣时特登去即係唔係特登去飲啤酒啦即係去开慕尼克嗰啲啤酒屋飲啤酒。咁个气氛都有少少唔同㗎。个气氛佢哋好似嗱我哋中国人飲啤酒呢就即係好 可能。要敬酒、啊。 敬酒喺个餐桌上面。 但德国唔会㗎嘛。 即係佢个感觉好似。 水咁样。 咁到即係开 party 即係佢会唔会话自己口渴想有一啖佢就专登要攞搵你落水要敬一敬你咁 样。係啦即係 佢可唔可以就係自己飲 佢自己飲嘅同埋即係可能大家听众呢即係都有啲可能听众去过德国或者即係或者係香港食德国嘢啦。嗰啲啤酒杯真係好大好大渣嘅你听成係好大杯嘅。咁同埋佢哋通常呢就我又好鍾意食嘅德国香肠。 咸豬手咯，你 配啤酒 啦，你自己都咸豬手啦。 呢兩樣嘢配啤酒一流， 真係好好食。 係啊，係啊， 我哋成日有我同我朋友成日去呢個咩德國香港嗰啲德國屋啊，咩鹹豬手啤酒好， 係 真係一流嘅配搭起上嚟，好過我哋啲花生配啤酒咯。我始終都係覺得啊， 係唔好淨係笑啲洋，唔好淨係笑啲港女食洋， 係啊， 男仔都中意食德國腸嘅。 係啦，咁咧就嗱阿 MJ 咁你啲移民專家，咁多。多唔多强国朋友啊？ 去咗德国识唔识应咧？应该系咯，即系都有个咁酒文化喺度。 嗱，好啊！我既然作为一个移民专家，我介绍下德国啊。德国咧，嗱，而家英国咪脱欧嘅。咁而家英国脱欧咧，系好多好多嘅国家。咁佢哋就嗱，英国喺欧洲嚟讲都算一个大国啦。咁冇咗英国之后咧，其实其他国家就开始冒起啦。咦，我要做埋英国嗰份。咁其实德国咧，就算有冇英国喺度咧，佢都系其中一个大佬。 大佬嚟噶啦， 系啦。咁佢系一个欧洲嘅叫做金融中心咯。咁你而家咪？好多难民嘅，啲难民想去边啦？ 佢啲难民唔系首先匈牙利啊，目的地 系啦 ，F F 啦， 系啦，佢经过其他地方唔理佢啦，最好都系德国啦。点解咧？因为佢嗰个经济最好嘅，失业率系最低嘅，福利亦都最好嘅，咁所以内地嘅朋友都会中意去嘅。咁咧，我今日咧就即刻问咗，我问我德国嘅同事，咁有啲点解啲中国人佢中意去德国？咁咧，我得出咗哇30几个理由，我睇下个节目讲咗几多啊？我真系要问下你哋嘅。好啦，我逐个讲啊。佢哋话呢德国呢8200万人口入面呢农业人口得 1%, 呢个系佢哋移民嘅理由。我想问大陆咁多农业人口嘅咩？ 大陆农业人口、 啊、高嘅，大陆人农业人口系高嘅，因为农村咧，暂时个人口嗱几多 percent， 我一时之间又讲唔出， 真系数唔到， 个数讲唔出，但系农村嘅人口比例咧，暂一定系高过城市人口嘅，依家 而家真系唔敢讲，一定，但如果你话，譬如好似我哋睇一路围绕住河南省咧，一定唔低嘅，一定唔低嘅，但系有冇呢个 percent？可能 你话全中国 系啊系啊， 一定唔止5% 咁样， 一定唔止。 如果 个 percent 一定唔止。 如果中国嘅比例随时系讲紧40-50%或者50-60%，都系农业。 农业人口咁多噶，仲有 系有咁多嘅，有嘅。 系啦系啦，咁所以佢哋就觉得话德国只有得1%，咁应该就即系嗰个城市好发达啦。咁第二个嚟咧，佢哋就话啦，德国咧就冇城乡嘅差别嘅，冇大城市同小城市嘅差别。咦？呢个系咩概念咧？ 攞翻中国做例子啊！你大城市，首先唔好讲。咩一二级城市，首先北上广深 就系大城市啦，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呢啲就叫做一线城市、一级城市。二线城市咧就数到可能系最好嘅，应该系杭州、重庆、成都啦。咁跟住三线城市可能已经数紧下一啲。 非省会城市，可能讲紧盐城啊，譬如我哋睇讲河南，唔好讲郑州啊，郑州一定系 郑州一线， 郑州二线，二线一线永远都系北上广深嘅，用国内嘅俗语，郑州应该都系算系二线尾。 系， 跟住如果数到三线系咩咧？开封啊，洛阳啊，周口啊，商丘啊，或者去到河北嘅石家庄可能都系二线，省会城市通常都系二线嘅，呢个就要用个 GDP 去衡量啦。 哦， 系啦，不过你话差异大唔大呢？咁你去过嘅上海，你同今次我哋嚟緊去河南睇，差异係非常非常非常大。 OK， 嗱，佢哋嘅意思就係係囉，即係 城乡分别唔大囉，如果喺德国，但係喺国内一定唔会囉。 係呀，冇错。 路道路或者乜嘢已经差好远。 即係周围都比较发达 囉。係啦係啦。 咁跟住呢，另外两点呢我都比较明白嘅，佢就呢德国嘅医疗保险覆盖率呢就 100% 嘅，住院费呢都 100% 报销。 哦，咁啊吸引啦。 香港都未做到啦，住院喎。 真係吸引啦。 跟住呢有个我值得我有研究过呢个课题嘅，德国嘅房价呢，嗱有啲人未必鍾意呢个㗎，20年都唔会升嘅。德国嘅房价20年都唔会升。 哦、好似欧洲有个。 呢个普遍欧洲嘅现象。 有个措施就係唔俾你专登係做炒卖。 呢个係德国做得最好，欧洲呢譬如西班牙啲都唔係㗎，都可以炒卖。德国呢佢係直头係呢，如果我睇一个港台节目讲嘅、如果德国嗰度你系靠住炒卖去赚钱呢，系犯法嘅行为嚟嘅。 哦，即系同呢个靠卖淫为生一样。 系系系，个概念系一样噶。咁仲有佢有好多嘢噶，譬如话你要加租嘅话咧，系唔得噶。个租客有权反对，咁我系租客，我梗系反对啦。系、 哦、 啦、 okay ， 然后如果要收嗰、那个收嗰个租客，即系唔俾佢租落去嘅话咧、你要证明嗰栋屋你系得一个单位嘅，即系我要攞嚟自住。咁你就可以收返个租客嘅地方啦。 即係譬如我本身有个地方住，我租俾 MJ 你，收緊你一蚊嘅啫。我喂唔係喎，如果出面租緊一万喎，想收返个单位租俾一万蚊嗰个唔得。 唔得，你要证明呢个单位你係得一个，你要攞返嚟自己住，咁就可以收返啦。如果唔係呢唔俾收返嘅。 咁啊呢个可能真係你如果作为一个用家嚟讲呢係稳定嘅。 係啊，好开心啊，我睇过嗰个节目，我得闲搵返呢个节目出嚟啊，大家睇返就知道，咦其实香港成日讲地产霸权，其实好多时就係嗰个政就 是 那个规矩做出来的东西。德国的规矩之下，他们的老他们的业主呢变得很有人性化的。我们作为业主，我们作为一些高资产的人，我们是不应该赚那么多的。如果赚那么多，一些租客很辛苦的。他们自然会这样想的，跟香港是完全两个概念。 好了，那我补充回头先。那原来我们中国的农业人口呢真的约莫 50% 左右。 有 50%? 约莫 50% 左右。 那即是证明我一路见客的多数都是另外的 50%。好。咁啊，睇翻系啦，睇翻 MJ 我都好有兴趣知啊。 头先 MJ 咧，头先你哋即系大家啦吓，讨论紧咧。德国或者欧洲呢嗰、那个政策其实同即係我哋中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本身呢佢其实有少少近似呢一啲北欧国家个做法、就係呢其实有个叫做社会福利嘅主义喺度。咁佢就唔系纯粹赤裸裸嘅资本主义。咁、所以佢信奉嗰套呢咁反而呢我哋中国呢就话自己社会主义。咁但係有啲人就会将依家嘅状况呢评价咗一个叫做官僚式嘅资本主义。咁、其实整个方向或者整个发展模式好唔同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又得出咗好多现象啦，即係好似头先大家讲緊嘅啲房价一啲规管啊或者一啲福利嘅政策啊，咁其实都会有相异嘅地方咁样。 係 我想问中国有冇生小朋友嘅一啲优惠政策㗎？ 少数民族有。 是 如果你是一啲少数民族，譬如云南嗰边有三十几个啊，白族啊，咩傣族啊，唔知系白话，广东话咪叫白族、啊。 即系纯粹帮嗰、那个系嗰、那个理查嗰、那个政策好鲜明啦。 系主要系扶系针对少数民族，佢、要维稳啊嘛。 系啊系啊，佢 希望你 少 数民族 唔够多人啊。 即系俾一啲好处你呢啲少数民族，等你觉得系开心嘅、埋咗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堆。是一件好事。 但是正常的中国人。 汉族他们正常 的汉族。 九成 的 Chinese。 冇 的。冇。是啦，咁德国佢哋咪咁啦，譬如话生小朋友咁讲好出名㗎啦，好多国家都有牛奶金，即係啲小朋友呢未夠成年呢佢哋会有一啲牛奶金嘅儿童福利金嘅。184欧元。即係每个月佢可以攞千几蚊。 攞到几耐呢，即係食完牛奶为止戒咗奶为止。 唔係 ,18 岁啊，成年啊。 吓、即係每个月都有 呢个钱。係啊牛奶金啊德国。跟住仲有喎、生小朋友呢咁有个父母体恤金嘅。14个月。14个月呢就係、你人工嘅 60%。 最多 即 extra 嘅。 总之你有嗰啲嘅福利咯。 extra 嘅。 系啊系啊，咁佢咪譬如有譬如你本身揾开，我上次个客人系佢每月可以攞到最1200欧咯 ，extra 噶。 即系计翻 万零蚊咯， 万几蚊咯， 系啊， 系啊， 即系呢个唔需要再收任何 charge 嘅， 唔需要，你总之系一个正常一个国民嘅福利咯， 即系几好喎。咁譬如我做一个唔好话国内移民啦，我做香港移民去德国，入咗籍即刻有噶啦，一生小朋友即有噶。 你譬如你今日攞到德国嗰个居留证啦，你工作啦，咁跟住 居留证唔等于护照啊，首先要听听众俾听众有个认知。 系啦，咁跟住你嗰个小朋友啦，譬如你而家有个美国18岁嘅小朋友， 嗯， 系啊，咁你就可以攞到牛奶金啦。咁譬如啦，你过到去之后，你生咗小朋友啦，呢个小朋友德国出世噶嘛，咁父母咪有一啲咁样嘅父母金咯。 即系譬如假设啊，我同我太太咁去到德国， 系啦， 做呢个居留证嘅时候咧，但系攞居留证嘅时候咧，佢未怀孕嘅，咁跟住攞咗居留证去怀孕啦，咁佢都可以 entitle 去攞到呢、 這个。 因为小朋友是德国出世， 冇错啦，1200欧、哦、即系万几蚊一个月，最多可以攞到1800欧，即系20000几蚊一个月。 点解会有唔同呢？即系千二同千八 嘅根据你人工啊， 哦， 人工六成。 哦，即系最少保底嘅都有1200欧噶啦。 哦，唔系，300都有，即系睇你人工升几多。系啊， 咁个数地咁可能低啲咯。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呢啲就系佢哋其中一啲吸引人嘅。好啊，我睇下有啲咩先。佢仲有啲好得意嘅。佢哋话咧，德国发行量最前10名嘅报纸期刊都同党报无关。呢个好易理解。 咁啊，呢个好容易理解嘅。 系咪真系喺你哋喺？强国生活比较多，系咪真系头十份，甚至系所有都系同党有关？ 咁唔会，所谓嘅环球，不过咧，头先所讲环球时报啊、人民日报呢啲咧，党报啦。咁你每个地方，譬如好似广东省最出名嘅南方都市报啊，或者每个咩湘江日报啊，湘江就 系 湖南啊，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嘅报纸嘅。咁但系或多或少，始终都会同党有关系，因为你同你如果你真系唔可能话去讽刺党，或者去批评党嘅啲做得唔好嘅，冇可能嘅。所以是虽然你话唔系党部，但基本上你都系同党有关系。 同埋如果喺内地为例咧，呢啲咁嘅传媒机构咧，就算佢唔系即系真系叫国家办嘅，好多时佢一定点都一定有一啲共产嘅党员 入咗去 ，或者系啦系啦，一定会有 分部工作嘛。如果你呢啲牵涉媒体咧，共产党会安插人手去到你个党， 确实系。又带翻嚟香港啊！其实而家香港都逐渐会有系咁嘅情况，即系越嚟越多我哋细个熟悉嘅媒体啊、一啲报纸啊，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睇佢嘅新闻咧，都有呢个咁嘅情况，咁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实提我话想插一插咧，最近睇我好耐冇睇呢个 CCTVB 噶啦，咁咧睇个 CCTVB 嘅时候咧，见到有啲夜晚上嘅报道员啦，咁啊有一个系又可以讲普通话，又讲广东话。我相信嗰个应该都系加插落嚟嘅，姓金嘅好似。 我哋就唔好针对个别嘅报道员。咁但系咧， 同以前好似有少少。 佢其实即系我又系再拉远少啲咁多啦。其实近呢几年即系嗰个台嗰、那个新闻嘅方向或者佢个取态啊，其实好明显噶啦，好明显噶啦。咁都唔需要话即系去质疑。 听得我哋嘅听众应该都知道噶啦， 都明噶啦。CCTVB 都好出名嘅， 系啊。 尤其是新闻部都出晒名噶啦， 都唔好再多讲啦。我比较兴趣听下德国嘅嘢。 好啊，德国好啊，俾啲讲啲大家开心啲噶啦。德国 45% 嘅人咧就住喺自己别墅嘅，系咪同香港争好远啊？咁系95%。 你啲别墅应该大过劏房 嘅，偷市咯， 大过劏房少少噶。 系啊，咁边有劏房呢个概念？人哋都系住别墅咯。咁啊，仲要咧90%啊，95% 以上咧系6层以下嘅。系啦，即系唔好多高楼大厦， 即系所谓低密度少少啦。 即系香港系咁高密度嘅啫，其实欧美好多国家都唔会咁多高楼大厦嘅。 屏风效应应该都系香港先有噶啦， 特别出色啦香港呢样。咁有啲得意嘅，有啲譬如话佢哋嗰个火车咧错过咗个日期，譬如话今日买咗今日嘅飞，我冇搭到，我可以退飞嘅，退飞唔收钱嘅。 我啱啱发现咗，国内可以， 国内都可以嚟。 我去武汉。武汉我朝头早7:40车，咁啊占大家少少时间啦，去襄阳。咁咧我起唔切身，咁我就微信买飞嘅，我就先退票。去到车站嘅时候咧，当嗰个当地陪我一齐去襄阳嗰个经理咧，就屌鸠我啦，就话喂点解要退票？我话以为 赶唔切班车，我要退票。如果唔系班车开走咗，我退唔到啊嘛。咁就话你唔使退噶，班车一开走咗嘅时候，你都可以退噶。不过可能未必百分之一百攞翻钱，攞翻全额，可能攞翻譬如一百蚊嘅飞，攞翻95蚊咯。 嗱，虽然都有嘅，咁德国嘅火车我搭过， 系 好深印象嘅，准时，非常准时。 系啊系啊，德国出名。 同埋嗰个整洁、嗰个效率，同埋嗰个所 organized 啦，即系好整齐嘅程度咧，系冇话。强国好多地方都 呢个要支持国内啊！呢、這个要支持国内啊！而家都好准时，高铁啊，只限高铁啊，好准时。 然后咧，德国就唔止呢个火车嘅，听讲佢连巴士啊，所有嘢，总之佢哋就是一个准时嘅民族嚟嘅。 同埋嗰种整洁，嗰种整洁系好难去及得上嘅。 好啊，嗱，关于德国咧呢个移民，其实我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不过呢个节目咧就今日未完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过。咁啊，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睇下仲有咩同大家讲啊。 Okay, bye bye. 拜拜。